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这样心狠手辣之人呢？你不要再浪费口舌了，言尽于此，请勿复言。劝说工作就到此结束了，最终刘邦以失败告终。当然了，刘邦并不死心，为了让女儿换来他平安的日子，他还派了许多能说会道的良臣去做说服工作。可是那吕后软硬不吃啊，他的政策也很明确，来一个人骂走一个，来两个人骂走一双。刘邦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放弃把女儿嫁给默毒的想法。接下来呢，他又有了一个动作，叫做寻找公主。那么冷不丁这么一看，还以为是鲁元公主失踪了呢，刘邦派人去寻找她的掌上明珠了。但这里的寻找公主却并非如此。前边咱们不说过了吗？匈奴人太让刘邦头疼了，他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最后认为娄敬的和亲政治来解决边境的问题是最好的也是最稳妥的办法，于是他才准备舍了女儿去套住默毒这只狼。但是吕后坚决反对啊，刘邦不得不放下打女儿主意的想法。但是和亲政策并没有就此作罢，于是刘邦来了个千里寻找公主的活动。这跟开心明星脸是如出一辙的，只要脸蛋和长相跟鲁元公主相像，体身和气质也很好，就可以参加这次活动。经过层层选拔，层层筛选，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相貌及神情都特别像公主的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四十年间，您的餐桌上发生了哪些变化？餐桌上的变化又有着哪些故事？这些故事又给您以怎样的回味？9月19日8:30，餐桌上的四十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